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训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训练。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乌烟火炮，财是惹祸根苗。老生常谈酒色财气啊，其实呢，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也跑不了啊。搁我们行话呀，叫控。什么叫控呢？有人控酒，啊，哪儿的钱都舍不得花，唯独一喝酒，什么钱都舍得花。有人呢就控色啊，平常抠门抠得厉害，一看见女人就舍得花钱啊，这叫控色。有人控烟。啊，有的人呢，反正控什么都有哈、啊。这个呢，我琢磨这，我都活到75了，我控什么呀？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出来。你说烟吧，我虚岁一岁多，将近三岁，两岁多的时候我就抽烟啊。您看我为评书生上我写着呢，17岁上台说三国时候正式抽烟。那时候正式抽烟，因为什么呢？因为书馆许抽烟，书馆100个听众起码得有99个抽烟的，你要不抽烟你就呛死了啊！所以我们说书的都抽烟啊。后来我42岁戒的烟，啊，现在戒了30多年了。不是说我在这儿劝大家说戒烟，我们老伴儿他不听话，没办法是吧？这个天天我也二手烟的熏着，这个不抽烟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打戒烟以后呢，好多慢性病自然消失，但是这个病走了呢，那个病就来了啊。那天我看病也问大夫，大夫我说这一辈子怎么离不开病啊，他说对了，你要都离开病我们就没得吃了啊。这个您这病好了那病就来，我想了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后来我就琢磨我控什么，我想不出来。昨天呢，我有一个朋友是医生，他给我发了一条这个信息，就说人要生病，基本上的百病都由气而生。所以刚才呢，我说的这几句开场诗是吧？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乌烟火炮，财是惹祸根苗。其实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说钱是惹祸根苗，该你的你得，不该你的不得。昨天我看那新闻，不是又判了好几个是吧？这个贪了不少钱。啊，最后都交出来，还判了刑了，也没舍得花。我说这人冤不冤呢？啊， 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吧，人家活着一辈子要正视自己，能够离开九彩财气这四个字儿，怎么离？啊，老说九彩财气，九彩财气，躲这气儿谁也躲不了。您刚到门口，喷一口痰过来了，这身衣裳15000买的，您生气不生气？生气，躲不开，谁也躲不开。但是您跟他吵起来，你骂他，他骂你，骂了半天，大家伙一看，哎呦，你是连丽蓉，叔叔呢，张嘴就骂人，骂多难听啊，人还笑话你，得了，您不是吐上了吗？我也不把这衣裳给您了，您一会儿拿去洗，再给我换一身次品，啊，这身正品我也找不着了，我拿家自个儿送的洗衣店去，我花点钱洗了，以后出门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啊，说这么几句酒少财气，咱们书归正传，啊，还得说这爱生气的就是周瑜，啊。周瑜要不是三气周瑜，周瑜死不了。年纪轻轻多大的本事啊？36岁，命丧八丘啊！可惜不可惜？到现在都觉得可惜。为什么死啊？当然，这支毒药箭是很主要的。如果你要不生气呢，心脏就不崩裂了，是吧？所以我说书以后就给我经验教训，还是得食丧一边，气丧一边啊！我只要一生气，我一想开了以后，我马上就吃一大碗牛肉面。啊，吃的还特别香，吃完了出一身汗，躺着一睡一觉全忘了，挺好，啊，但是说书不能忘，是吧？一忘了说书就没法在这坐着了。说书呢确实很锻炼人啊，别瞎聊了，咱们说书吧。嗯，这个咱们这书正说到临江会哈，啊，这时候周瑜呢刚露面还没死呢，还得说些日子。到三界周瑜时候还得说些日子，说这临江会，临江会的目的是什么？要杀刘备。为什么要杀刘备？其实周瑜的心中只有孙权，周瑜的心中只有东吴，他就愿意灭天下各镇诸侯，灭了曹操以后保着孙权，让孙权称帝，自己是开国的元帅，这是周瑜的雄心壮志。但是你得考虑考虑，你的雄心壮志跟当时所在的环境能不能达到自个儿的目的，所以这就是政治远见的问题了。在政治远见这问题，他就不如鲁肃。鲁肃跟诸葛亮所见相同，孙刘两家必须联合才能抗曹呢。如果说孙刘两家不联合，那就抗不了曹操。您从这儿往下看看三国，啊，最后刘备刘玄德失败在什么地方？失败还是不能跟孙权保持这种联合的关系。所以听书呢，您听了头了，您再往前想，然后再往后看。《三国演义》一直灌输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说的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可现在呢，周瑜就想着称霸于天下，他就忘了这盟军了，就想把诸葛亮杀了。诸葛亮，你不保我，我就杀你；你不保我，我杀不了你，我就杀刘备。刘备死了，你保谁去？其实他就不明白，刘备死了，诸葛亮他也不保孙权。诸葛亮有诸葛亮自己的政治主张，有自己的立场，所以呢，杀不了诸葛亮。周瑜、周公瑾借机会把刘备请来了。刘备确实一是想诸葛亮，二孙刘两家正在联合之际，不愿意驳周瑜的面子，就带着二弟关羽保着，然后带着几十个兵，坐着船马上动身。由打樊口来到三江口，大寨面见周瑜。那么周瑜竟想杀刘备了，把刘备接来了，整个大寨全都传遍了。刘皇叔来了，谁不过来瞧啊？刘皇叔长得好啊，那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美男子的标准，是吧？双手过膝，是吧？如果那时候中国要男排，肯定是世界冠军，啊。这双手过膝，这勾手瓢球，啪一下一过去，你想想，准练就行。但是现在这个，好像遗传基因慢慢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双手过膝呢，传到古巴女将那儿去了，是吧？这个咱们中国呢，这双手过膝的男的就没有了。那时候刘备可能就是天下第一美男，双手过膝，双耳垂肩，二目四顾七耳，啊，这一看刘备，好家伙，全都嚷嚷到了。周瑜、周公瑾把刘备请到中军大帐摆上酒宴。刘备哪知道那边25个，这边25个，那边徐盛，那边丁奉，每人压着一口刀，就等着呢。周瑜叭摔杯为敬，把这酒杯往地一摔，两边这武士出来，把刘备碎尸万段。 周瑜高兴啊，一看没带人呐，就带点兵。两个人宾主落座，一边喝酒，周瑜一边琢磨什么时候摔这杯。他可就忘了，仔细瞧瞧了，刘备、刘玄德身背后站着关云长的。为什么他没注意？因为他心里就惦着杀刘备，他心里就琢磨刘备，他就没琢磨刘备旁边站的是谁。而且今天关云长没顶盔、没冠甲、没罩袍、没绶带，手里没拿着青龙偃月大刀，在船上也没发现赤兔千里马。坐船而来，头戴扎金身穿箭袖，短衣襟小打扮，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他万也没想到这关云长，他没注意，骑上巅峰时候他准备好了，就压着刀等着。整个中军大帐，这气压压的人就喘不过气儿了。刘备谈笑自若，还聊呢。聊着聊着，周瑜心说差不多了，来看大商伺候。您要看三国，您就仔细琢磨啊。后来周瑜、周公瑾死了，诸葛亮过江吊孝，念了一篇祭文，说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休短顾天，人岂不伤，我今时痛，泪酒一觞。泪酒一觞，敬上一觞酒。三国的时候喝酒，这酒杯叫觞，啊，像人脸似的，木头做的，外边是大漆，啊，所以上回我说了这个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咱们就谈过这个，说陈建斌先生他们演这个《三国演义》，啊，看拿的那是爵，其实呢，周朝的时候喝酒用爵，但是到三国年间，这爵已然完全变成了礼器，往那一摆，礼器祭祀啊什么的，哎。这个爵已然成了礼器了，真正喝酒的东西叫觞，啊，泪酒一觞。而且呢必须喝热酒，因为明朝以后才是蒸馏，这酒蒸馏它才很卫生的。在汉朝的时候，那个酒是天然制造的，人制造的，如果不加热的话，那喝的底下有点酸味儿，所以都喝热酒，并不是说哎呦曹操怎么那么待见关云长，别人给喝凉酒，给他温点热的吧，哈，这个不是这意思，是酒都得能热了，把酒能热了，然后关云长出去斩完华雄回来，这酒还没凉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所以你说说你得知道他历史背景。泪酒一觞，这时候周瑜说大觞伺候，两个兵这边一壶酒，这边搁脱衣觞，拖到周瑜面前，周瑜站起身形，绕到自己的桌子前边，离着刘备近了，拿着这酒杯，拿着酒壶往这觞里倒，倒立觞酒，然后两个兵撤下去，端着这觞酒给刘备敬酒。准备敬酒的时候就准备摔觞，就是摔杯了，咱们就说的是杯啊，但实际上这东西叫觞。齐胜、丁奉压着刀在这盯着，只要啪一响，咔就出去，刘备你就成肉泥烂酱了，一会儿咱就穿丸子。想得挺好。周瑜、周公瑾满心要杀刘备，端着这觞酒来到刘备面前，刘皇叔傻了，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一个大汉，英雄，身高九尺五，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戴绿缎扎巾，身穿绿色锦袍，肋下一口宝剑，手扶宝剑，用手一推五柳长髯，怒目而视。终于往后倒退了一步，唰的一下，这冷汗就下来了。请问皇叔，此人是谁？关云长头上千层煞气，面前百步威风，就把周瑜、周公瑾给撼到这儿了。刘备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刘备一想，问我二弟是谁？哎呦，我忘了知音了，赶紧站起来，二弟呀、啊，上前拜见周都督。都督，这位就是我二弟关羽、关云长啊！原来是斩颜良、诛文丑的关将军，请这觞酒就献给关云长了。这声音就颤抖了，抖来咪咪赖抖了。您想能不害怕吗？关云长此时不光是温酒斩华雄， 白马坡斩颜良，斩颜京，逐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刀斩蔡阳，威名震动天下。把这杯酒敬给关云长，敬剩下哆嗦了。二将军请，谢过都督。接过这伤酒，一饮而干，来给二将军看奏。刘备还没往心里去，关云长可看出来了。谢过都督。周瑜、周公瑾迈班往后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往这一坐，就觉得汗流浃背，顺着脊梁骨的往下流汗。您现在要给他抽点血验，准是低钾，这汗可就出多了。关云长看到此处，刚要说话，脚步声音响，鲁肃进来了。哎呀，皇叔，皇叔，您好，您好，别来无恙，参见都督，二将军可好？刘备一看鲁肃来了，子敬啊，孔明先生何在？啊，鲁肃刚要说话，终于想过滋味来，心说这会儿公文李鲁肃干嘛来了？啊，刘皇叔，孔明先生为了两国交兵而酬劳，逮破了曹兵之后，再将孔明先生送回江夏。好啊好啊，鲁肃就不能说什么了。借这机会，关云长低头看了看大哥刘备，拿眼神这么一递，那意思借这机会您还不走啊。拿眼睛一扫这刘备，往出一领，刘备似有所悟啊，好好好，既然如此，不能见孔明先生，都督将来破了曹操之后，我再前来叩贺告辞。鲁肃赶紧站起身形，待我亲自相送。周瑜、周公瑾在前边，鲁肃在后边，一直把刘备、刘玄德、二将军关云长送到辕门。都督请留步。刘备、刘玄德带着二弟关云长，这才出营门，够奔江边。等来到江边，这只船旁边刚要上踏板，里边走出一人来。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正是诸葛孔明。说诸葛亮怎么来了？诸葛亮早在这儿等着呢。刘备、刘玄德跟周瑜在中军大帐那儿摆上酒宴，这喝酒。诸葛亮知道了，为什么呀？刘皇叔这么一来，满大营的人全都知道了。诸葛亮不约束这俩小书童，俩小书童满世界跑，跑着跑着回去了。一看诸葛亮是扶琴的，哎呦，先生，您怎么还在这坐着呀？废话，我站着就弹吉他了。您呐，出去溜达溜达吧。什么事儿啊？大营中来了贵客了。谁来了？刘皇叔来了啊！这回诸葛亮可撑不住劲儿了，心说刘备你干嘛来了？杀我杀不了，惦记杀你吧。那诸葛亮多聪明啊，拔根眉毛一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都这么聪明的人能不知道吗？赶紧往外就跑，到了岸边直接够奔周瑜大营。到了周瑜大营没人拦他，因为诸葛亮参与军机，所以出来进去很方便，没人拦他。哦，孔明先生到了，诸葛亮迈步往里走，走到辕门这往里头，你看，诸葛亮明白了，在帷帐之内暗藏杀机，刀光影影，里边这边坐的是周瑜，这边坐的是主公刘备。这时候诸葛亮的汗也下来了，心说主公啊，这是周瑜要杀你呀、啊，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就来了？诸葛亮也瞎埋怨，怎么商量啊？啊，给你发微信，这儿没信号啊，没法商量。诸葛亮迈步往里走，走到这大帐围子旁边，轻轻这么一掀，哦，他侧眼一看，放心了，在皇叔刘备身背后站着二将军关云长，手扶宝剑，用手推着五柳长髯，微睁丹凤目。行了，诸葛亮心说，我踏踏实实船上等着去吧，有关云长就有我家主公名在。周瑜就不敢下手，他敢下手他就被剁成肉泥烂酱了。诸葛亮回来了，在船头这么一坐，往外一看， 刘备刘玄德带着关将军回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往出一迎。孔明拜见主公。哎呀先生，刘备刘玄德赶紧过去，诸葛亮往上迎，俩人走旁边的。哎呀先生，想杀贝爷？我没想杀您呢。想杀贝爷？我没想杀您，那周瑜想杀您啊。周瑜为什么想杀我？哎呦，幸亏二将军在，不然的话您就死在周瑜之手了。你怎得知？嘿，到现在您还不明白，您进来我慢慢跟您说吧。让到船舱之内，君臣落座了，诸葛亮才把大战危险之事告诉了刘备。刘备当时汗也下来了。既然如此，孔明先生赶紧给我回归樊口。您干嘛这么着急呀？他既然想杀我，就想杀你呀。您放心，我虽然一个人身在虎口，稳如泰山。真的，真的，您放心，踏踏实实您回归樊口。您要记住我的话。那您什么时候回去？您回去以后调动船只，准备军马，11月20甲子日我必回归樊口。甲子日，对，主公您记准了日子，可千万不能误了。到11月20甲子日，东南风起，让子龙将军带着船只在南屏山前大江南岸等待我诸葛孔明。东南风一起，我必然随从子龙将军回归樊口，指挥兵将大破曹兵。我记下了。您看，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有事情到了才知道的，有事情过了才知道的，有事情过了的还不知道的啊！您慢慢听。刘备刘玄德一听，嘱咐赵云11月20甲子日到这儿接来，而且东南风起，孔明先生必回。孔明先生不会错吧？11月20甲子日东南风起，我派子龙将军前来迎接。对，不可有误，回去马上指挥兵将破敌。好，我记下了，主公您赶紧走吧。倘若周瑜明白过来，您可就走不了了。好好好，我马上就走。刘备传下话来，船家拉踏板接缆绳，然后调转船头。诸葛亮已然下了船了。诸葛亮一人踏实在这儿待着，人家说了，虽然身在虎口稳如泰山，刘备刘玄德这条船奔樊口啊，樊口在哪儿？湖北鄂州。现在大公子刘琦在江沙郡呢，刘备由打下口一直到了樊口，在樊口同兵，离着三江口是越来越近，这样有利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